耳边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享福，甩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耳边，87.6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陶克陶武，现在自封总司令，自称领导着九路大军。他是沙俄政府的马前卒。又是个刽子手啊！啊，沙俄政府就利用他合法的身份，在这领导反招垦团，在这为所欲为。每一年死的那个人呢，就不计其数啊。吴俊生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说了，最后他用手一指，看见没？这个地方是王爷庙，这就是陶克陶武的总司令部，他在这坐镇指挥。另外陶克陶武手下还有几个帮凶，他有个军师是个喇嘛，叫土登活佛，这个家伙诡计多端，他还有个参谋长叫巴丹，也不知道从哪学了些坏主意，这个巴丹比坏的还坏。他们都是陶克陶武的主要帮凶。另外陶克陶武还有个儿子叫陶克明，可这小子更不是东西，领着一支骑兵是专门玩弄妇女呀。本地的人一听见陶克明的名字，脑仁都疼啊。现在他们手下的兵力据说多达上万人，实质上咱就摸不清了。这不是统领大人您来了吗？您看面对强敌应当怎么对付，那就您拿主意了。吴统领，你手下军兵士气如何？那您叫我说真话说假话？当然是真的，说真的没士气。你想我手下管这三个营，按理说应当是1500人，结果连1000人都不到，而且老弱病残就占着一半，哪有战斗力呀？所以我呀是一点咒念也没有了，全指望着张统领了。张作霖点点头，好吧，你听我的，回去之后马上招兵，把老的弱的病残全都不要，打回家。在这里边滥竽充数能行吗？这年头乱七八糟的，吃不上饭的人有的是，真要当兵吃口饱饭，我相信招兵是不愁的。你放心，月月观饷我这给拨。哎呀，多谢张统领。经过张作霖精心的布置，吴俊生把手下的军队也改变了， 这回这五百人不但满员，相反都是强壮的。张作霖给吴俊升的任务，你一天甭干别的，每一天训练军队，不准有半点懈怠，叫他们严守军纪，哪个不听要严厉处分，实在不行的就杀两个叫他们看看。张家仁这么一主持，底下全都动起来了。吴俊生发现新统领这张小个子可不简单，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他也肃然起敬。与此同时，张作霖根据实际情况，派汤二虎、张四飞领着两营齐巡，把边界先守把好了，绝不准猛匪随意的入境，如果哪里发现是就地给我消灭，我绝不留情。这两员大将那是最忠于张作霖呐，而且每人手下500骑兵，武器也精良，战斗力也强，这是多少年从来没有过的。没到3个月，收效甚大呀，把侵入境内的残匪全都彻底消灭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这400多华里的地带，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起码没有土匪来骚扰来了，人们能安安静静的吃饭睡觉了。不过张作霖不满足现状，心说我这就叫守啊，那不行，我得主动出击呀，我得想法把陶克陶虎给抓住。但是想抓他谈何容易，一个他行踪不定，有可能他在哈尔滨，有可能到龙王庙，有可能到王爷庙，还有人说他经常到九头山三昌盛，还有的时候到噶尔图，所以抓他不太容易。但是张作霖派人一侦查呀，抓他儿子陶克明比较容易。陶克明现在驻兵在噶尔图，跟他爹不在一起。张作霖心说，小贼，我还用老办法绑你的片儿，我要把陶克明给绑住，我就不愁抓不住陶克陶虎。他把这个主意跟大伙一说，众人一听，高，就得利用这个办法，不然的话大部队接触啊，是害多利少，收效也不大。那么抓陶克明这个任务交给谁呢？经过反复筛选，张作霖派出几个人来，郑翠萍负责，带着张凯、丁喜春、张小春、胡铁蛋，另外还带着田小凤和田大丫头，7个男的2女的。这里头大部分人都读蒙语，因为当初郑翠萍他们虽然在三界沟青马坎也经常到内外蒙来做买卖，跟他们打交道，眼前的语言说的滚瓜烂熟啊，对这的地理形势虽然不那么太清，但是心里头也有路数。就这样，张作霖是比较放心的。临出发之时，把这9个人换的面前，张作霖低了着耳朵嘱咐：你们此番去， 要想一切办法把陶克明这兔崽子给我逮回来。我在同僚听信，你们要能办到这件事儿，立下天大的第一功，咱们剿灭蒙匪那就算胜了一半。可记住，这也是一场残酷的斗争，不行你们九位可就回不来了。郑翠萍把胸脯一拔，统领放心，头可断，志不可屈，我们宁愿死在那儿，把血流尽了，也不能给统领大人丢人就是了。好样的，郑大哥，咱们哥俩当年在一起蹲过监狱，可以说是多年的交情，这回你可得捧我的场啊。哎呀，张统领你放心吧，张作霖把具体的任务全都交代了，回过脸来看看田小凤。张作霖这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本来啊是派的那七个男的没有田小凤的事儿，这田小凤是自报奋勇非要跟着不可。他跟张作霖的关系咱不止一次说过了，这田小凤就一个心眼儿要嫁给张作霖，张作霖说什么也不干，他说得很清楚，你说咱们一直就是兄妹相称，我娶你算怎么回事呢？我还有夫人，我夫人给我生儿育女，我那么做能对得起他吗？妹子，你就死了这个心吧。但是这个田小凤啊，还钻了死牛犄角了，说什么也不改变主意。我活着是你的人，死了是你的鬼，我宁愿这么兄妹相称，我就随着你。哎，多咱我这嫂嫂不在了，我接班好嘛。张作霖那媳妇肥粗愣胖的，体格可棒了，能死得了吗？哎，田有凤也等着。但是两个人一直是保持清白的，这件事谁都知道，所以见着田小凤也毕恭毕敬。张作霖上任走哪儿，田小凤也跟到哪儿。现在是张作霖手下一员女将，虽然头无寸职，是以家属身份跟着来的，但是大事小情张作霖还得跟他商议，因为这个田小凤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，那上马能双手打枪，久经大敌，那是女中的魁首。这次田小凤来了兴趣了，非要跟着去。田小凤说得好，我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，我就吃太平饭，你走哪儿我跟着你混一日三餐，我算怎么回事儿？都把我憋疯了，我也跟着出去开开眼界，我也帮着立一功，回来吃饭我也踏实。张作霖一看他决心已定，拦不住了，所以才答应的。那个田的丫头是个佣人，一直侍奉着田小凤，所以也守在身边，她是唐二虎的夫人。唐二虎呢，那也是一员武将，每一天征杀在两军阵，走到哪儿他这个夫人也带着。但是这田大丫头跟田小凤是形影不离，把唐二虎摆到次要的地位。这次田小凤要去，田大丫头也要跟着，要保护田小凤。后来取得二虎的同意，张作霖这才点头。要走了， 得说几句温存的话呀。张作霖看看田小凤，还没等张嘴呢，其他的人非常知趣，都退出去了，屋里没旁人了。张作霖不住地摇头啊，妹子，此番远征风险特大，你要好自为之，多多保重啊。田小凤一乐，哥哥您呐就把那心放下吧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你用不着啰啰嗦嗦的，说起来没完，到外头怎么办我心里头有数。不过有一点你放心，我们九个人此番赶奔噶尔图，肯定有办法把陶克明给他绑来。如果不把他绑在你的麾下，我宁愿掉头，我不回来。别说这话，别说这不吉利的话呀，妹子，你的才干我太赞成了，比我都强得多，但是你是个女人，到了那个地方去，那儿的人可非常野呀，因此你要格外小心。田大丫都说话了，野他妈他吃人呢，他，你放心得了，谁敢动我们姑娘我就跟他拼了。张作霖一笑，有你跟着我自然是放心了，我说我也别跟着在这胡搅和了，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就说说吧，啊，我还得上茅房。田大丫头拧着个屁股走了，屋里就剩下张作霖、田小凤。那么究竟两个人说的什么呢？我也没在跟前，也没听见，反正说的是提些话吧。简短解说，话也说完了，外边也准备好了，九个人七男二女化妆成蒙族，包上头，穿上紫袍子，腰里系成绿带，靴子蹬上，带着水葫芦、干粮，带了充足的子弹，赶奔噶尔图。噶尔图是属于内蒙的一个城镇，据说呀，匪首陶克陶胡的儿子陶克明经常在那一带活动。他们这次去啊，主要想把陶克明绑票当做人质啊，然后放长线钓大鱼，好钓匪首陶克陶胡。看来这个任务相当艰巨。九个人起身之后，不走大道绕小道，从吉林就进入内蒙的地界。沿路之上他们就发现了屡屡行行全是难民啊，有时候吃饭打尖，跟难民一唠扯，这难民一边哭一边说，这年月没个活呀，靠着边境一带全是土匪，而且这土匪多如牛毛，也不知都是从哪儿来的，汉族也有，蒙族也有，有时候还出现日本人，更多的出现俄国人，奸淫烧杀，什么坏事都干。有的好心人还说呢，你们别上噶尔图一带呀，那可不是个好地方，大白天的土匪就抢东西奸淫妇女啊，你看你们这还有年轻的妇女跟着，这可不保险呢。 郑翠萍听完这些话，心里都更加紧张了，告诉田小凤和田大丫头，你们还真就得注点意。尽管满身武艺，怀里带着家伙，要遇上城邦的匪徒那也麻烦呢。所以田小凤和田大丫头呢，经常戴着大帽子，把这脸呢折上半边，把头一低，在车上坐着，一般人也不理护，雁路无话。好不容易到了噶尔图，其实这个地方并不大，南北一趟大街，还是土道，东西的铺户，看那样许能有万八千口的人，买卖商业都集中到这趟街上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街上挺热闹，但是呢，一过车马，沉天粪地，呛的人连气儿都喘不过来。郑翠萍一看到地方，临时得扎下据点呐。他们几个人牵着牲口往里边走，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抬头一看，前边是个大当铺，对着当铺门有一家大客栈，金字牌匾高升客栈，就在这儿。郑翠萍让别人看着牲口，他去打店。开店的蛮客气，一问你们包什么房间，郑翠萍说这么办，我们带着女眷包三个房间吧。伙计领着看了房间，挺好，是宽房大屋，整个一个小院，包下之后牵着牲口进了院，告诉伙计，我们是做买卖的啊，在这住个三日五日的，还要赶路，这个牲口你们要加意给喂养，临走我们多给钱。哎呀，没说的没说的。就这样他们住下了。那么住下来不是游山玩水呀，是要摸情况。大家休息了一天，到第二天让田小凤和田的丫头看家，张凯、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张小春等人是分头行动，到街上了解情况。等到晚上掌灯的时候，大伙儿都回来了。丁喜春把小眼睛一眨吧，各位弟兄，我摸了一个重要的情况。哦，说说什么重要情况？嘿，今天你猜我溜达到哪儿去了？就在噶尔图东北方向，他妈那地方闹了半天也有窑子，可你他妈小子不去好地方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我不是为玩啊，那种杂乱的地方了解什么事情，那消息是最灵通。在那个窑子里头有一家叫燕春楼，这名不错吧，哎，蛮漂亮。这燕春楼啊，能有二十几个姑娘，蒙族的也有，汉族的也有。到里头我一打听，你们猜怎么的，咱们要找的那个陶科明是按时来到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